163集，可我一次都没得逞。李成秀把饭热好了，招呼他们吃饭。期间，他们又聊起了很多。趁少群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李成秀趁机悄悄问起温小辉有没有和林硕联系。 有啊，前几天还一起吃饭了呢。 他还好吗？ 他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他最近也在约会呢，那男的我看了照片了，长得特别帅，身材特别好。 那就好。那个人是少群的表弟，希望他们合得来。 哦，表啊，谁的表弟？ 嘘， 谁的表弟？ 少群的。 温小辉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个骚包的半裸男，他还是不觉得那个人跟少群有哪里像。这时少群从厕所出来了，淡定地看着他们。 什么表弟？你们在讨论锦心吗？ 李成秀有些不自在。温小辉还没察觉就点了点头。 原来黎硕跟你表弟好上了。 黎硕这两个字好像在这个家里是什么禁忌。少群的脸沉了下来。 关你屁事，好好吃你的饭。 温小辉料定他不好在李成秀面前发作，故意刺激他，想给黎硕报仇。 你表弟长得可真帅啊，不过李大哥以前的口味不是这样的，他喜欢的是程秀这样的，也是奇怪了。 少群瞪着他。温小辉知道见好就收，他嘿嘿一笑，埋头啃起了排骨。他们吃完饭又聊了会儿天，温小辉就要告辞。李成秀披上衣服要送他。 哎爹，我送送你。 哎，你感冒还没好呢。 已经好了，我跟 AD 聊聊。 李成秀说完就拿着那双干净清透的眼睛看着少群。 20分钟内上来。 好，走吧。 AD， 如果见到黎大哥就帮我谢谢他，然后提醒他少群的表弟特别花心，特别特别花心，让他小心一点。 你放心吧，你以为黎大哥是清纯少男啊？我是怕你担心他才说他在约会的。他跟我说的很明确，只是床伴而已，这样玩还不知道谁玩谁呢。 在感情上他一点都不担心黎硕，黎硕总是理智和冷静的，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，他规避所有可能的麻烦和风险，这样也许会难以寻觅到真爱，但真爱并非人生必需品。黎硕要的是掌控自己的生活，他一定做得到。 那就好。 你怎么知道他特别花心？少群说的。 有一次喝多了被我问出来的。 你和少群在一起还好吗？ 李成秀停住了脚步，他仰头看着天上的月亮，轻轻叹了口气。 我想要家，想要感情，想要孩子，他都给我了。万一有一天他要收回去，至少我还有孩子。少群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，他现在对我好，我们好好过就是了。 我发现你有大智慧啊。你说的对，珍惜眼前吧，管他以后呢，说不定明天就挂了呢，想太远没有用。 你也好好生活，注意身体啊。 放心，我现在食欲可好了，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得跑健身房了。 李成秀把他送到小区门口，挥手告别。温小辉看着他裹着少群的外衣冲他温柔微笑的样子，心里默默祈祷着这个男人能永远幸福下去。回到家里，洛伊炖了一锅鸡汤等着他。 好香啊。在酒店你也做饭啊？我不让你别干活吗？再说我刚吃完。 只是炖了汤，南方的冬天潮，喝点汤去湿气。 洛伊端了一碗放在桌子上， 温小辉明明撑得不行，可闻到那个味道还是没忍住，坐过去喝了起来。乐意就那么笑呵呵地看着他。温小辉喝到一半抬头看他， 干嘛呀，多瘆人。 今天去少群那儿怎么样啊？ 挺好呀，程秀做饭是一绝呢。 跟我比呢？ 哎呀，不是一个路数，都好吃。 哦，对了，小黑哥，你喜欢孩子吗？ 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我不喜欢，你不用给我弄个孩子。 那阿姨也没有让你给他生个孙子吗？ 哎呀，拉倒吧，我妈在还不知道我是 gay 之前就明确的跟我这么说了。不好好学习，你以后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，别指望我给你带孩子，我带你一个畜生就带够了。放心吧，我妈也不喜欢小孩，她从来没逼过我。 我倒是很喜欢，不过必须是你的。 为什么？ 我这样的血脉没有遗传下去的必要。 洛伊的表情在那一瞬间有一丝阴翳。 这种血液里一定有野兽的基因。 温小辉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想想长行，再想想洛伊，他觉得很有道理。 我希望有一个你的孩子，然后给他最好的家庭和教育。我很想知道认真抚养一个孩子是什么感觉。 温小辉想起洛伊的童年，顿时有些心痛。他放下汤勺，抓着洛伊的手。 我现在年轻，没考虑那么多，但以后也许真的会想要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培养他。 洛伊微笑着看着温小辉，眼里是浓得化不开的深情。曹海一出马，让工作室的租金违约金省了小20万。温小辉挺高兴的，把钱发给那些不打算跟着他去京城的员工当遣散费了。最后愿意跟着他走的只有7个人，但他觉得足够了。他开工作室又不是全为了赚钱，他有老公养呢。把工作室的一系列事情都处理完了，两人跑到了海外的度假村，打算在这里避寒，顺便养一养洛伊的身体。北方刚下雪的时节，这里阳光普照，气温还有20度，非常舒适宜人。两个人从超市买了一大堆的东西，有时候在客房里自己做点东西吃，有时候让酒店餐厅送过来。总之那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几乎没踏出过度假村，天天睡到自然醒。白天晒的时候就上网看电影打游戏，太阳下山了就手拉着手去海边散散步吹吹风什么的，晚上要是饿了就在酒店的沙滩上撸个串。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用思考，日子过得相当散漫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必要的心灵上的休息。过去的几年太累了，各种意义上的累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洛伊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伤口掉痂后露出鲜嫩的淡粉色的肉。温小辉轻轻摸了摸，非常软，好像一下子就能戳破。那毕竟是人身体最脆弱的几个部位之一，温小辉光是看着也觉得疼。 现在可以碰水了。 这几天静看着温小辉游泳，洛伊很眼馋。 哎呀，还是再等等吧，游泳池的水不干净。 那我去海里。 海里也未必干净，你洗澡的时候也小心点。 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。 可惜什么？ 以后你就不会帮我洗澡了。 我给你洗了一个月，你怎么付劳务费？ 洛伊俯身将他压倒在大床上。 以后我给你洗，别说一个月了，洗一辈子都行。 是稀罕你给我洗澡，跟你一起洗就不知道几个小时能洗完了。 你对我可真有自信啊。 几个小时还是太难了，但是我保证把你喂饱。 温小慧的脸有点发烫，那股热度从脸颊一直烧到脖子，然后又烧到了胸口。 你一天要耍几遍流氓，不累啊？ 可我一次都没有得逞过，我想要。 他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钻进了温小辉的衣服里，嘴唇贴着他的下巴吻了起来。 医生说